大家好啊，又系嚟到我哋讲珠澳嘅时候啦，今日就系第55集啦，咁啊今日就比较人丁单薄少少啦，猫猫相卫，得翻我同阿猫姐两个喺度，咁啊希望大家唔会觉得我哋沉闷啦，因为其实我哋都人少少，但系我哋都口水多过茶噶，咁啊猫姐系咪啊？ 系，冇错啦，咁咧今日有两只猫喺度嘅，主要系全部都系猫嘅， 系啦系啦。 喂，今个星期都发生咗好多事喎，国际方面啊，本地都唔少新闻。 咁啊，地球转啊，太阳日日出嚟噶嘛，咁啊，日日都有新事嘅啦，系咪？ 系啊。 咁啊，但系有啲咩事系值得我哋去留意一下或者讲下嘅咧？ 其实之前有一单国际新闻都几轰动，就系、是、个个都睇下呢、這个荷兰嗰边咧。虽然荷兰就即系喺欧盟里边嘅占嘅比重唔系好大啦，但系一个指标嘛，啲人话系右翼嘅指标嘛，全世界右风嘅指标。 系啊。 系啊。 系啊，因为呢头即系近正正即系自同阿 Donald Trump 有一次咁跟住睇下，哇！跟住嗰個即係嗰個勢會去到邊咧？咁即係開始留意喺歐洲，即係嚟緊都有競選啦。跟住再下一次就會有到法國啦。咁於是即係呢兩個人哋會係睇緊究竟呢兩個即係由政黨嘅崛起，真正對整個歐洲將來嗰個政治形勢有咩改變咧？咁啊，變咗第一步就係好留意就睇緊即係荷蘭呢一次大選啦。咁呢個大選嚟講都都幾。即係幾吸引到人咯，咁同埋因為有即係佢嗱講真，佢哋講即係有多人，即係當然有多主流傳媒都唔係睇好嘅，又上到好衰啊，必大敗咁咯。咁而家嚟講，嚟嘅一個結果嚟講咧，即係你話去勝又得，敗又得。但係如果喺支持者，我覺得係贏咗咯。即係因為你啲好多人就話，因為佢想挑戰嗰、那個即係嗰個主導地位，想係做執政黨，咁佢輸咗。咁但係另一方面睇，其實佢係。真正係爭取到嘅職位係又多咗嘅，越嚟而家同嗰個其實係嗰個真正嘅執政黨係越嚟越相近嘅，即係跟到貼嘅，係一個係叫做轉執咗第二大黨。咁同埋你講，亦都逼令到嗰個暫時嗰、那個即係嗰個德勝嗰黨咧，佢係唔可以即係即係壟斷曬個政府，就必須要做一個聯合嘅政府咯。 佢好似贏多咗5席係咪？ 係贏多咗5席啊！即係咁，所以嚟講，你睇你邊睇你，即係佢喺國會影響力，佢係贏咗嘅喎。但係你話期望到話，由佢嚟取代做嗰個以往嗰個執政黨，要做而家做個新嘅執政黨啦。咁好似佢又未成功啦。但係睇到佢嗰個勢仲係起緊嘅喎。 睇翻啲新聞咧，始終咧，我覺得荷蘭可能即係嗰個難民問題咧，比呢個法國啊、德國冇咁重，即係始終都係有少少。 係啊，即係仲係叫做仲係。仲係安居之下，未去到施危嗰個迫切性，咁佢哋仍然即係荷蘭喺 現在個政府都 OK， 佢哋覺得 係啊，佢喺即係譬如嗰、那個影響上咧，就好似仍然係未及得德國同法國啦。嗱，法國呢兩日真正又聽住，唉，又多幾單嘢出嚟啦，係咪？咁啊，佢荷蘭仍然即係。嗰、那個影響冇呢兩個國家咁大咯。 同埋現任個政府好奸喎，佢咧抄嗰、那個Widers 嗰啲政策，有冇睇啊？係啊，佢未話咩反，即係佢限制移民嗰啲咁嘅嘢嘅。佢臨尾佢見到佢即係多人支持咧，抄曬喎現任個，即係仲要扮到懶係温和派喎。 係啦，啲人話譬如話， 我覺得好似咧呢嗰啲係啦，抄嗰啲泛民抄嗰啲。抄晒嗰啲 咁熱門嘛，即係橋啊嘛，咁呢個都話，喂，呢條橋而家就好似拍戲啲咁樣嘛，一幅幅咁，呢條橋行得喎，行得喎，有觀眾喎，賣到喎，有人支持，咁咪講咯，咁咪講，佢哋主要得支持啫嘛，即係呢樣嘢可以其實，哦，原來你哋嗰班人佢哋係因為呢樣嘢可以上到位，喂。咁我就抄，即係冇人會鬧我噶嘛。如果啲人中意嘅話，係啦，我抽咗過嚟一樣得嘅嘛。即係等於話 抄葉普成嗰啲，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嚇抄佢嗰啲，點知佢哋抄係咯，好似大陸咁咯，抄完之後仲話你冇牌添， 抄完你仲話你冇牌添，仲要還地激進派衰咁，真係抄人哋 大嗰樣啦，抄完你唔知抄完你 Nike 仲話你係冇牌啊，你抄佢個支，抄佢個 tick 咁樣啦，係咯，咁啊， 撩白人曬係抄人人假。 系啊系啊，喂，咁荷兰选完之后有咩有其他即系有咩回响啊？你 始终你觉得荷兰系咪都一个民国家咧？ 都系噶，都系嘅。咁嗱，呢个人都系真系民选出嚟噶嘛？亦都如果佢唔系真系民选，亦都嗰、那个即系右翼亦都唔会可以有咁大支持咧。即系其实系近咗嘅，即系大家比以往嗰个相差程度喺国会嘅影响力啊、席位啊，同埋喺选票上，其实系拉到好近嘅。咁越嚟越近咯，即係如果佢除非佢今次右翼政黨今次係即係到此而止啦。如果佢係再進一步，佢嗰個勢咧係直情係可以同佢哋平衡啊，甚至可以 推過去添啦，推過咁啊，當然要睇下睇下 Wallace 繼續嘅嗰個努力， 同埋睇仲要睇下立攀啦，立攀四月 法國係 啊，法國嗰邊咯。不 過你知 法國呢啲想 出咗兩單嘢啦嘛，又斬咗一對父子喎，係嘛？ 啊，咪早期有槍戰啊嘛，好似 有槍戰啦，係咯。咁嚟講，即係其實今次就真係幫佢咩嘅喎，就係幫咗右翼嘅喎，即係變咗係佢多咗籌碼咯。 不過啲國家無論左同右咧，都係比較民。咁咧，通常咧，我想問下咧，係咪民？通常民主嘅國家，因為最係咧，阿國仔即係講政治庇護，係咪通常民主國家都有？ 民主國家咁通常佢哋會去即係其實民主國家比較包容啲啦，即係所謂佢比較係講。所謂民主即係佢以人民，即係佢係好睇重人民嘅嗰個平等啊福利咁樣。佢同埋佢因為佢係一種其實所謂譬如話我哋好啲講啲民主國家大愛咁樣。其實佢大愛想宣揚俾全世界，即係佢覺得佢哋覺得佢嗰種係政治嗰個模式係最好嘅，佢哋嗰種生活方式最好嘅。於是佢就推傳俾全世界。咁當然如果有其他全世界喺其他地方，好我就去仰慕你一個民主政制，我就去追求你民主政制嘅時候，而我喺某啲地方係冇個民主時候，我俾到打壓時候，咁你係咪有一個道義上，你咪應該去支持我或者去？即係即係個負面，因為我係去推銷緊你嗰套思想喎。咁如果我喺因為推銷你套思想，我係打壓嗰時候，即係我係你支持者。如果我係受到打壓時，你係咪好應該去支持翻我咧？ 即係之前我哋講開，未話澳洲都有申請成碑嘅。即係我諗下，而家澳洲咁親中，即係質善 case 啲人啦。譬如澳洲唔得啦，其實係咪可以試俾荷蘭啊、法國嗰啲係咪都有機會嘅？ 都可以，但係澳洲我又暫時我又唔係睇到啲話，即係話，唉，而家澳洲仲係揾緊中國錢啊，仲係睇中國面色，我又唔覺得喎。佢睇你銀紙啫，我都唔係睇你面色喎，佢睇你啲銀紙有幾多啫，係咪先啦？其實所以嚟講，有啲人話，唉，澳洲而家成日咁討好中國，你而家即係你話如果係因為反共產黨、反中國，澳洲點會收你？其實唔係咯，其實我都嗱早排我都。即係我有啲私人個案啦，咁就不方便公開啦。咁但係咧，亦都最近就擺咗一個喺網上一個網址，而家都好流行喺度傳緊，即係話個一個人真係同呢個即係雨傘革命啊，即係雨傘運動啦。咁啊，曾經即係佢係叫做即係叫做，其實我哋掹車邊啫。佢都喺澳洲都可以攞到一個證，即係攞到 啊嘛。仲要 係啊，中國護照喎。佢如果佢唔係喺中國反中國嘅，佢都唔係叫做主動去反中國，佢係掹車邊去支持香港嘅一個民主運動嘅一個支持者啫。咁而佢因為受到自己國內嘅人啊，好多好多嘅恐嚇，最 緊要被迫俾打壓都算，我冇搞錯啊！真 係咁係㗎，你恐慌啊嘛！有啲人話啊，你即係好似話啊，殺你全家死全家，即係呢啲係其實有恐慌性㗎嘛，即係有恐慌性㗎嘛。咁點解點知你有幾認真㗎？咁佢恐慌性跟住咪用呢啲理由去即係。做一個上訴理由咯， 咁 我 就直接。咁而家香港俾人告咗三個， 佢嗰啲係唔係真？佢嗰啲所謂嘅證據係真噶嘛？咁所以香港其實香港同嗰個 三個人有冇機會咧？俾人哋其中一個掟水樽嗰個，但係佢冇擊中嗰個其實得唔得？即係會唔會佢係高擊？ 嗯， 有一個差佬掟水樽嗰、那個， 你最多會即係。刑位啊，仲有 vandalism 嗰啲咯，掟下嘢。咁你細路仔有時都掟下嘢啦，係咪先啦？ 因為而家佢會暴動 啊。有時啲顽童啊，見到人行過，佢都揾嘢掟下你咁樣啦。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告佢咧？即係唔係啊嘛？咁但係要咁又唔同，因為你譬如話刑位嚟講係冇一個政治目的喺度嘅。咁但係因為今次嚟講咧，就佢哋同一個即係一個政治行動有關係。咁變咗嚟講，佢可以即係妄加。一個定罪，即係話你因為政治，所以係唔係即係一個。即係一個賭聯咁簡單，有政治咧，你係有一個計劃，係想去對政治挑戰嘅，咁可佢咪加住即係用嗰個暴動咯，即係暴動通常係同一個有一個有少少政治動機噶嘛，咁於是佢咪就即係夾硬套上政治呢個咁嘅帽子咯，即係政治嘅暴亂，政治暴亂有政治目的嘅暴亂，而係對政治上有一個係一個武力嘅。行為，咁所以佢就跟住就咪打壓嚟為一個暴動咯。 而家好似話就係想告埋阿梁天琦同埋我，你覺得嗰兩條友會唔會而家乘機將外國跟住攞埋證？ 其實我鼓勵佢哋咯。啊、你孫中山都係走咗佬去外國先，跟住翻去反清復明噶嘛，係咪咁樣？係咪啊？係咯，係嘛？ 因為有消息話想拉埋佢哋啊嘛，而家係。 都好大機會。嗱，我都其實嗰時雨傘革命我都話不成功變成人話。 變到成個人啦，成日諗住不成功變成人，梗係唔係啦？不成功變成幸啊，所以話一定係會係秋後算帳嘅，而家咪開始咯。嗱，因為嗰時拍曬咁多片，咪開始而家啲人咪睇片啦，即係去片，咁喺差館咪去片，跟住認人咯。 咁 認咗嗰啲咪 開始做咯。其實不如出嚟高調啲。博身正正备好个阵间俾人背后拉， 系啊，其实即系为叫做就你话，其实叫做牺牲少，其实唔系牺牲少啊！你个人得益而益埋其他人啊！咁如果譬如攞到一两个你咁嘅成功例子嚟讲，系俾香港一个好大鼓，即系变咗人哋佢有个后力，即系有个等于一个 safety net， 有个等于等人而家俾人吓紧嗰班，原来我有张保险啊，已经有张保险单喺度，即刻有张保险单，我唔知喎，咁而家攞嚟用咯。 但系我唔明点解 新加坡的 AMOS 去美国申请证俾点解？ 佢好似仲搞紧啊？ 系咩？佢去咗 Chicago 之前，跟住俾人哋 intercept 咗，跟住佢又系申请俾嘛？ 是啊，个州咯，美国啲各个州可以唔同噶嘛？有啲州有啲，但系啲州其实州中间间中有少少州都有售后噶嘛？你咪第二个啊，嗰、个俾我就我系俾你啊，咁样即系喺你去试下啲州咯。即系咁，当然你熟悉即系当地美国啦。咁你知道边啲州系有即系有钱啲嘢，有少少嗰啲 skill， 你自己去揾当地一啲比较即系好啲嘅律师，其实系可以帮到你嘅。即系有啲法例呢个州唔 可以 入个州。 最后应该走得甩嘅，佢真系有证有据，佢走 得啦。 逼噶嘛佢。 你咪佢咪制度咯，实有收佢嘅，你俾北欧嗰收佢嘅。咁你香港其实香港嗰班我觉得好大机会收咯。你唔好话我落生意，即系其实好大会收咯，咁样。其实真系政治迫害嚟噶嘛。 系啊，喂，同埋上次系咪有？ 同埋因为其实嗱，你政治迫害，你譬如你举证， 我觉得热狗个机会大，因为上次咪一个热狗俾人拉咗，但系即系俾人 系啊系啊 系啊， 呢啲真系政治打压咯。 嗰个佢都 系啊，嗱，其实嗱，你政治打压其实唔系一定话。我去真係打差或者有啲咩嘢，其實譬如話我有牽涉過任何種行為，我去過前線，即係我乜都冇嘅，乜都冇，但係可能會當時俾差佬影過相啦。咁但係見到同即係啲同袍或者同路有啲咧，真係俾差佬捉咗去打，咁我唔即係我好恐懼，我會將來係。都系会被差佬捉嘅，虽然今日我冇事，未有传票，但我唔知张传票几时会嚟啊嘛。咁你话好似举好多案例，譬如话好多案例，譬如话咩嗰个 G T 乜嘢系嘛，唔记得个名啦。咁啊行过打人，咁呢啲其实呢啲可以有系片可以交上嘅。嗱，你仲咪政治打压啊？咁啊嗰个咩嗰个少女空袭警员咁，喂呢啲案件可以上讲啦，即系可以。打上嚟话，因为呢啲咁多案件，令到我恐惧，因为我都系进行过类似嘅行为，类似抗争行为，你我发觉，然后啲咧系一啲咁轻微抗争行为咧，可以俾佢上纲上线，讲到咧你好似杀人放火咁嘅，咁所以我有一个恐惧，我觉得始终有人会走嚟敲我门啊，会捉我嘅，咁于是你系去呢度咧，系会好大嘅机会俾到你一个政治庇护咯，咁我相信呢、這个今次系应该系计六四啦，嗱六四好多学生喺度根本完全唔知六四乜嘢事嘅，但系有嗰件事佢就恐慌话惊翻中国咧，佢根本完全冇参与嘅，但系已经俾晒你。都俾晒佢哋㗎，全部你话係中国留生你驚就得㗎，你唔敢返去呢我就全部俾晒你。六四嗰年咪八九六四嗰年咪囉，喺澳洲嘅学生全部俾晒㗎。中国留生学生嗰班学生未必係支持民运嘅，即係唔知係乜嘢嚟㗎，但係我死啦，唔知返中国有冇事呢，返返有冇事呢，咁佢就俾晒你。 但係嗰时同埋嗰时攻打 Ponyting 嗰时。 係呀，咁但係我觉得又唔係喎，嗱而家暂时讲你同个党又冇乜。影响，因为你系个移民条例嘅移民系一个系个独立噶嘛，除非你个党你话自己将嗰个移民条例改咗咁样啦，即系或者喺某啲行政措施上啊，或者揾个人出嚟扮嘢做个标，咁跟住就通过咗改啲移民条例，咁嚟嗰阵时咧，但系跟而家嚟讲咧，个移民局系独立，所以我就再想讲真，好多人就误解就话，喂。而家澳洲食緊中國茶飯，要靠佢揾錢，咁梗係唔會包庇你呢班反中亂港嗰班人嚟㗎啦。咁唔係㗎喎，因為你商業政策或商業政策啦，嘅移民政策或移民政策，佢唔會考慮話呢班人嚟，我哋啲生意都冇生意，移民局係唔會考慮嘢嘅，係唔會考慮嘢嘅。佢淨係根據嗰個移民條例係咁就咁，即係好死板嘅，好 rigid 嘅。佢跟住要跟住啊，係咁啊， 驚得罪中國咁樣。 咁同埋，如果譬如首先就要而家都未有呢個澳洲未有呢個壓力啊！你嚟到壓力先講啦，嚟到壓力講，除非個政府真係咁蛇機啦，即係咁冇吉事啦。 我覺得 佢就會喺啲案裏可能會 喺行政上，佢最可能咁話：喂，呢案審耐少少，喺審理呢啲案之後，譬如話半個月審或者六個月批，你咪將佢嗰個審批時期拖長啲嚇。咁我就喺呢個時候咧，佢就搞嘢，跟住講，跟住喺度即係出啲標，跟住話喺即係一啲 motion 或者係動議話我要改嗰、那個暫時嘅條例，或者喺個難民。 其實到時講真，你到時真係出現呢啲情況嘅，你可以譬如揾嗰啲你都知 Labour 啊、Green 啊最中意搞呢啲噶啦。 嗱，全部上民主國家就好啦。你執政黨你話想行嘢咧，亦都所以點解喺個民主嗰個政制裏面就反對黨喺度咯？即係唔係話你想話誒、我哋 好多呢啲好多呢啲幫呢啲 case 噶，佢哋專門幫呢啲噶嘛，係啊。 好似香港咪一樣咯，有班人專幫嗰啲大陸人攞嚟幫你噶嘛，咪 幫你落上樓嗰啲 嗰班啊嘛，嗰班咪係咯嗰啲啊。咁所以嚟講，我覺得今次係其實我都好有興趣去睇下，即係嗱，因為我自己我認識，我覺得係一定得嗱。你好似睇翻呢個上次我即係而家網上好流傳一個案例咁樣啦。咁、那個案例其實佢就係掹車邊，佢都唔係直接係講咗，即係哦，即係等啊，你話出外倉啊，李舉奇個李舉奇，佢係呢啲嚟嘅啫嘛。即係話佢乜佢都搞。是搞佔中，搞呢個雨傘運動，佢只係一個喺國內邊，即係拍手掌嗰啲，即係義務鼓掌嗰班人，佢都可以攞到咯。咁你真係上前面打中鋒嗰班人，點解攞唔到咧？係咪？咁我後面我幫你拍手嘅，我拍手我都可以攞到嗰個正義庇護。你上去直情咩嘅喎？直情真係。 嗰幾個大學生咧， 俾差佬搏嘅喎，嗰班唔得，俾差佬攞棍打，嗰班都唔得。 你嗰三個人坐完監之後咧，係冇你喺香港。 係啊， 所以 其實我哋個節目啦，港珠澳啦，即係又喺度，即係而家就話，我哋自己買花賺花香。我哋成個大半年前，我哋即係香港喺見到香港嘅嗰個即係嗰個立法局開始 DQ 嘅， 即 係 嗰時已經似嗰次已經係一個已經開始係香港。政府是亂嚟的，打橫咧政治檢控噶啦。咁你政治檢控的話，就已經開始會有啲政治嘅即係叫無辜者。咁如果有咗一大扎呢咁嘅人，其實香港真係開始而家承認香港開始有政治犯，第一批政治犯。咁開始有政治檢控咯。咁所以喺我哋半年前，我哋睇到噶啦，即係睇到係有呢樣嘢會發生噶啦，係咪？咁其實我哋係即係佢叫做預知啦，因為跟我哋嘅。我哋眼光見到會有樣嘢。當時我哋呼籲話試下。你揾一啲香港職人士，而係開始感覺到，跟住好似覺得梁 DQ 啊，跟住又俾人哋有公審咁嘅嘢，即係嗰時真係幾慘啊！同路人又反去，陌路人又反去，你話佢哋嗰時即係幾可憐啊！即係無論你贊成佢唔贊成佢，你支持唔支持佢，你睇佢哋兩個真係慘到不了。即係我覺得係一個真係一個政治壓力，唔止政治壓力，係整個社會個風氣打壓佢哋。咁我覺得嗰時我已經鼓勵佢話：，哋試下過嚟。西方國家啦，唔一定澳洲嘅，即係咁我介歡迎澳洲啦，咁樣啦嚇，咁我舉澳洲，如果我義務，咪可以拍個三文治張相咯。 一早講過啦。 係啦，咁其實佢做咗一個係啦，如果兩個係唔使你話兩個其他抗爭者係過嚟做咗一個成功案例嚟講咧，香港我香港嗰陣其實比起而家一個強心針，即係話原來我已經有買咗保險嘅，我有張保險單。 唔係你加上咧，香港唔係大陸，佢即係個資訊比較流通，即係譬如你呢度啲人申請肯定會傳得好快㗎嘛。 前一啲人有種真係錯覺嘅，因為有你嘢嘢同埋香港人同中國人咧，始終有一種係一種錯覺，就即係話啊，其實首先我覺得安國叫 protection visa， 我哋就冇叫難民嘅，難民叫 refugee， 其實係兩樣嘢。咁其實喺 immigration 嗰啲全部商文件裏面咧，從來冇你揾唔到 refugee 呢個字嘅。總之就係、是。Asylum 同埋一個 protection visa， 佢你係一個即係比較係即係好聽啲文雅啲就係其實你一個係受保護者，係一個尋求庇護，即係做一個 shelter。 但係其實咧，佢 咁但係有啲係啦，所以中國有啲叫做難民簽證，一難民中國人好敏感咯，難民唔好聽啊嘛。 因為啲人成日以為咧呢度會標籤嘅，但係咧你攞到身份之後咧，冇人會標籤你。 冇㗎，冇㗎，係冇咗㗎 ，clear 咗，係 啊， 係啊。你同所有嘅所謂嗰啲 PR 啊，即係人哋其實叫綠卡，我哋澳洲唔係綠卡，係一個永久居民身份咧，係冇分別嘅。 你可能喺外國，你喺當地就好多人領，但係 you are nobody。 no body 嘅，你真攞咗綠卡，即係所謂綠卡，其實我澳洲唔係叫綠卡嘅，幫人哋關。 即係好似以前有啲咩黃丹啊、陳玲啊，你去到外國之後，人哋識得你咩？ 係啊，係啊，係啊。系啊，咁所以其實 係好 life 嚟噶啦，係啊， 係咯，同埋即係香港，所以即係中國人前有一種就一種舊嘅觀 觀念就話：誒，新翻日本冇寫翻地獄記，咁其實冇嘢冇壞㗎，係咪先？咁就話佢哋成日覺得係，係啦， 即 係 嚟到會 掟 標籤，呢度 係 唔會 嘅。唔係，首先佢哋有時一個其實我一個名詞用錯咗，叫難民。其實難民真係唔係好聽嘅。啊哈！斗难啊，难民咁，佢就我呢个系一个政治庇护，嗱政治庇护比较系专业啲啦，个字个名啊，个名字系咪？ 新移民嚟凹福咁样，即系佢个 系啊，唔系个面攞福利噶。其实讲真，难民 唔 多。 唔系即系如果你讲难民啊，佢感觉就好，但系你呢啲唔系 其实有啲人，我都有啲人吓系做系啊。咁其实我睇下香港有冇人肯去行呢步去试一试咯。 系啊， 我都系真系鼓励，因为个成本又低。 系啊。 你知唔知所有簽證佢幾貴啊？佢35蚊加咗價就係舊年35蚊，35蚊啫嘛。幾年前幾年唔使錢添，點解你係免費？政府因為窮啊，連呢年嗰35蚊佢都收，但係35蚊算得咩錢啫？200蚊港幣啫嘛，係咪？200蚊港幣啫嘛，值得 咗 啦。 check 都要200幾蚊啦。 系啊，仲有添，你其实你可以揾律师帮你填得。其实如果你自己，譬如有少少读过书啊，有譬如有得专上嘅程度，其实你可以自己去填嗰份表得嘅。甚至我帮你填得，我即系我帮你做嗰份表都得噶。吓，嗰份吓，八六嗰份吓。 唔系啲人成日觉得嗰度揾律师一定收好多钱，即系呢度好多。 市价嚟讲，做过呢边 律师啊嘛，系啊， 1000蚊至到唔会过3000蚊咯。1000至3000咯，之间咯，澳币咯。 唔系睇你揾边。 1000至3000蚊，你揾边啲咯，揾边啲。咁但系因为以往点解收得贵？因为以前好多，其实讲真系好多，即系所谓申请呢个叫做难民签证咧， 好多 假假， 好多法轮。 咁于是咪人哋帮你读，早好10年用会又不嗱，讲真嗱，法轮功系可以攞政治庇护，但系因为嗰班唔系真系法轮功噶嘛。嗱，其实法轮功嚟讲系有个证明，人哋真系有个会有你个会员记录同埋你行为喺度噶嘛。你系证明到嘛？唔系话我求其入咗法轮功或者我认系法轮功就系噶嘛。即好似话我系基督徒点样受佢啊？咁你点证明基督徒你系受过洗？即系同埋有个教会有一啲活动， 你 唔可以话我信耶稣就系基督徒系噶嘛？ 唔系， 咁你 知道你大陆有个 register， 知道你喺边度入，你喺澳洲定喺大陆入？ 系啊，嗱咁呢啲你变咗，你话我你法轮功，你仲要证明好，证明好多可以咁，你唔使噶，你证明你系唔使，你证明你系有雨伞革命，你系其中一个革命者，你占中你有瞓过坐过几日街，上过几日街，同差佬即系对抗过，咁已经系，因为佢唔会睇身份，佢睇呢一个。即係整個雨傘革命個運動嗰、那個政府個收入選項，覺得其實喺西方國家佢哋明佢會覺得你哋係喺度收入選項咯。佢如果佢喺移民局方面睇到呢件事，佢認為呢個係一個 即係被拉。 如果你係啦，冇錯，你用呢一個原因去咧，就一定接受你個原因咯。 譬如你 影相唔怕㗎， 上大台演講咁樣，跟住俾人拉咗個。 一定有啦，一定得啦，因為而家見到係真係政治點控。嗱，又首先又講，就出現話今次政治點控啫。其實而家仲係上訴階段，咁成唔成都唔知嘅，成唔成罪都唔知嘅。依家只係初步啫，即係仲有上訴庭啊，有終審庭啊。 我哋講咗政秘都講咗又講，咁啊，不如講開迫害啊，或者一單嘢咧，又係關於有冇睇有個老師咧，俾一個學生迫害啊，係 punch 嗰單嘢，嗰單都幾恐怖喎。 我哋上個禮拜先至講過話啲比較恐，即係比較係叫做咩？叫做沙灣區，即係沙人物近嗰啲區咁先講啦。我哋數咗幾個，我咪講咗 Punchbowl 啊、Lagamba 啊，仲有咩啊？Fairfield 上講開，啊 Ben 山呢幾個 ，Ben 山好少少嘅例子啊，跟住係今次講 Punchbowl 咯 ，Punchbowl 真係有。啱啱我哋講完嗰啲區， 幾激嘅喎，係個Primary Children 話要斬個老頭。 Behead 系啊， 佢哋喂，其实有好多细路仔已经教佢哋点样斩头啊，即系已经好暴力倾向。几岁细路仔已经教佢点样去掟死一个女人，即系嗰啲所谓佢哋嗰啲用嗰种 Serial Law 定嗰啲引罪 咧。 系啊，佢用靠啲4-5岁嗰啲细路已经教佢哋点样去掟死个女。哇！呢种咩教义真系你话即系唔系邪教系乜嘢嘅？咁今次佢直情喺澳洲嚟宣扬呢样嘢，建议喺即系喺好细路仔已经教。啲細路仔可以，如果你唔係俾家長或者俾某啲長者洗腦，點會一個細路學生走去翻去同一個白人老師話我要 behead 你，我要斬你頭，因為咁嚇到個喂佢嗰，我相信佢唔係話講笑性質嘅喎，係真係有恐嚇性同埋有一個真係有一個 應該唔係一個學生，應該唔係一個學生， 係啦係啦，而令到個唔知好似成有成三個先生真係辭職唔敢做，即係佢如果唔係嗱老師對住學生，而老師。对学生产生好大的恐惧感而嚟到离开嗰个教职嘅话，咁你话嗰三个嗰啲学生俾佢嗰个恐惧感觉系几强烈咧？ 後尾再發現呢、原來唔係淨係一個老師，因為啲學生恐嚇走咗，又仲有兩個老師都係同一間學校。 係呀，三個啦嘛，仲有三個。 係呀，跟住嗰兩個老師唔come out講啲。 唔可能真係驚咗囉，真係驚咗會 behead 囉。 係呀。 仲有嗰啲回家。即係話佢話，其實嗰啲學生喺學校都已經唔對待喎，話俾啲白人先生對待，即係唔公平對待，所以啲學生就開始嚇，啲學生就先會講，因為 啲 真係洗腦。 有啲好恐怖，啲學校教嗰啲，即係佢用一個好 radical 咁樣教回教嗰啲，你咩真係恐怖？係 啊，其實 好多學 校，其實呢個係同我哋嗱，你譬如學校你講你小學、中學好。其實你就係一個教育嚟噶嘛，就其實俾思想俾一個即係一個。人成長之中係比較打基礎，當然呢個係一個基礎嚇，係有啲 principle， 當然佢自己可以自己去再去發揮佢自己個人嗰個智慧去分析各樣嘢嘅。咁但係喺呢一個情況之中，你打俾個基礎就係、是、討厭人、殺人、熱愛者生，即係咩？純愛者生，熱愛者亡，即係不同道就要死。咁你而家喺細路講嚟講，竟然對個師長都有呢種思想，你話幾咁恐怖咧？咁其實我又 同國教洗腦。 系啊，但系我又覺得點解澳洲嗰個教育制度可以容許呢樣嘢？ 咩之前都準啲 say school 啲啦 ，say school 係啊，係啊。咁我哋仲有就係比較係咯，奉刺就係話早排有啲學校話禁止唔准講，你話一視同仁。既然你唔俾人哋選，即係你認為呢種呢種係洗腦，呢種教育思想，即係話種種宗教思想係洗腦，咁啊基督教都唔准講，即係唔准細路仔學校。有啲學校咪話唔准祈禱，亦都唔准講耶穌，唔准講聖經。咁先叫公平喎，咁樣先至可以對嗰啲非基督教徒公平㗎嘛。 係啊，有啲家長話投訴嘛，係啊。 係啊，喂你哋 好奇嚟㗎喎，佢哋去 入。你哋念聖經，咁我唔信上帝咁。 搞笑嗰班家長呢係走去讀主教學，主教要聖經，好白痴。 咁你揀咗天主教學校嘛。咁你個天主教其實係我講咗明話，我係咁樣，你先係入嚟咁啊！即係好似你唔可以走入嚟間印度餐廳話，喂，點解冇壽司俾我食啊？咁樣 係咯，即係你入到間回教餐廳食乜啫？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咯，嚇嚇你唔可以入到個 pizza 度話，喂，你猜 pizza 可唔可以猜嚿叉燒包俾我得唔得？哇！你都係打面翻嚟猜啫嘛，係咪？唔得噶嘛， 啲家長黐線 喺度。係咯，但係呢單嘢睇下跟住又點樣，佢係點樣去？即係嗰個結局又點樣？ 但 係 點解好似冇乜人跟進？即係譬如 我就係 報啲唔跟進。係 咯，報咗件事之後，好似又係冇乜高嘅姿態跟進。其實啲政客真係呢單嘢其實可以有得，即係有得表現下嘅喎。就好似又冇，可能啲政客都唔敢啊，又驚 behead， 我唔好搞，唔好 去。喂，之前有傳言咧，都有人話想 behead 啊 Pauline Hanson。 有啊， 因為佢話要禁嗰啲。 即係講啦。 禁嗰啲回教嗰啲難料，有嗰啲回 教，而家佢自己話要咩？佢自己話要禁喺宣揚嘅伊斯蘭教義添，佢曾經宣揚，最近咪講話要禁自然 咁 好 最近禁酒鋪。 禁酒鋪，跟住自然禁伊斯蘭思想啊，要喺澳洲禁伊斯蘭呢個思想啊嘛，咁樣有噶，咁即係有咁啊，等人 behead 佢噶咯，有冇嚇？ 話冇人咁大膽 behead。 唔係嗰澳洲出現呢樣，其實我覺得真係好恐怖嘅，去點樣可以將嚿毛生斬個頭出嚟咁樣，即係真係，唉，所以先至咁恐怖咯，叫嗰個教。OK， 我哋第一節都差唔多啦，或者我哋第二節再講啦，好啦。 好 ，OK，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Hey, 大家好，又嚟到我哋而家第55集港珠澳第二節嘅時間啦。咁今集又係我哋兩隻貓嘅時間，係貓主席喺度係。係咁，我哋第二節啦，不如先講下啦。呢排咧就即係澳洲有能源危機，你有冇聽過？ 有聽過。 係啊，咁咧最近有冇一單咧幾轟動嘅？就係有個香港嘅周大福啦，嚟買咗西澳嘅 Alinta 嘅。咁你有冇聽過呢間公 司？聽過，呢個係依家好大一個一個能源嘅供應嘅喎，喺澳洲嚟講。 係啊，即係佢西澳嚟講咧，主要都係由呢間公司。其實啲人嘈得好犀利嘅，因為如果俾佢哋買咗咧，就變咗控制咗西澳嘅能市場咯。咁同埋加上咧，而家咧澳洲咧，知唔知出口嘅能源嘅價錢咧，嘅 gas 嘅價錢咧，係居然比本地嘅平。 嗯，點解咁啊？ 係啦，其實有時候我又好懷疑點解啲即係一個國家一隻好主要嘅 utility 可以俾即係一個外資控制咧？你唔同一啲話即係呢啲係幾個必需品，另外譬如話用電，咁我係唔係好多選擇嘅啫嘛？譬如用電、用煤啊呢啲咁嘢，因為呢啲係一個基本生活嘅需要啊，唔應該係一個商業市場上作為一種。 呢個政府乜都買㗎啦，連農地啊、你食嘅嘢都買，黐線嘅呢個政府買得就買。 喂，但係點解啲人咁有興趣喺嗰個即係嗰個啲能源嘅？以前都試過好多個都係中意買你啲煤啊、電啊，即係發電啊嗰啲，即係用曬你啲。嗰啲係即係直情可以直接去控制你同影響你個日常生活嗰啲人，即係你直情你係真係要係你係逃唔離開佢嗰個 即係俾佢賺硬，即係俾人哋賺曬。仲要咧，你諗下，你俾個外資買咗之後咧，咁佢又唔使抽税喎，你都知㗎啦，好多時。 嗯，係啊， 有辦法，唔使交税。 係咯。 所以其實呢個政府白痴啊！你俾人買咗有咩著數？對澳洲有咩好處咧？嗱，佢又炒你能源貴喎，跟住又唔交税。 系啊，咁佢可能有其他喺某方面佢自己可能有啲得益啦，咁我哋又唔可以乱咁估嘅。不过即系总之佢哋嗰个决定啊，又即系的确令我哋系百思不得其解咯。如果你以为一个系咁， 之前李嘉诚都想去南澳又买嘢，你有冇睇嗰单新 闻？有 去南澳又。 今次佢好似话今次批喎，喺上次嚟试过嚟一次，嗰次衰咗，因为嗰次人哋话其实佢系挂你喺幕后，其实系中国嘅 知道。嗰次想问 Allscreen 系啦。系啊，江叔佢咁，今次就唔系啦，今次佢啊李嘉诚打正自己个名堂嚟买噶啦，咁好似而家仲系未通过，但系话都通过嘅机会好大嘛。 因为嗰间公司就冇 Alinta 呢个，即佢冇咁犀利啦，主要嗰间系出口 export 嘅，所以啲人储。 哦，真系 系。 系 啊系啊。诶，系 其实你出口都影响影响本地啫嘛，不啲人唔觉得好似唔影响啫嘛。 你话你话你将将系咯，嗰啲人啲澳猪菜都傻啦，系咪 先？咁但系你其实你系抽咗本地嘅 supply 拎咗去外国噶嘛？咁你俾个 supply 你影响你本地嘅 supply 少咗或者紧张咗时候，你咪影响本地嘅市场咯。即系但系啲人系谂唔到啫嘛。 澳猪系白痴好似 系咯， 我系讲起买资产咧，最近又有热门话题啊！讲起买，即系我哋就即系大公司又买资产啦。咁我哋嘅呢啲小民梗系对于呢个买屋就好关注。我有冇睇一单嘢咧？就系关于呢个建议用养老金嚟买屋做首期，有冇睇呢单嘢？ 耐啦，听咗。其实其实用咗叫 D I Y， 即系嗰个养老 super 就好似系大约系好似系唔知08、09年可以倡议，好似唔知10年系嘛？零九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我都。我自己都有嘅 DIY， 佢哋叫做 DIY， 即係 do it yourself， 即係由你自己去管理嗰、那個你嘅公積金、你嘅退休金。咁就佢當時出嗰時都幾嚴謹嘅，跟住又限住你係唔可以用幾多擺落個 DIY 嗰度，咁限住即係唔一定你唔可以全部擺曬，咁已經限住好多投資嘅組合嘅，即係你邊啲唔得邊啲得。最初時咧，其實佢當時 DIY 時咧，其實人最有興趣就係買樓。因为普通一般人投资，我边知投资你叫我炒一样嘢，我唔识噶嘛，我最多就系买楼。咁我投资买楼，对我将嚟讲嗰个养老金咪， 咪开头佢唔俾噶，开头嗰阵唔俾，而家 唔俾，系啊唔俾啊，我都试过，我都谂过啊，唔俾系唔俾噶。咁但系好似几时之后开始俾噶？ 唔知好似系 好似几年之后开始， 二年几年开始。 但佢俾之下有冇一個限制？即係你譬如我得50萬，佢咪俾你50萬可以買曬？唔係㗎， 都有啲限制㗎。係啊，即係你逢係養老金嘅投資，你都唔可以全部攞曬冇㗎，係有 reserve 喺度。同埋一般你用養老金買樓咧，你普通咁買樓，你有借八成；你養老金買樓咧，你借唔到八成啊！即係佢最多只可以借，有啲借仲低過6%添。睇你買啲乜嘢。 嗯，因為佢都係嘅，因為養老金嘅始終係要保障你將來啊嘛，變咗佢盡量係減少嗰個風險咯，即係等你嗰個。嗰、那個嘅供光你係仲係喺一個安全啲咯，等 等。有啲 book 卡咧，走法律啦，唔知。 嗯，係喎。 有啲 book 卡走法律。 喺啲數字上咯，啲數字上嚟到。 佢揾啲律師嗰啲咧，夾埋計咧，即係當係一個私人，即係佢係一個養老金，但係我唔知點樣佢可以做到係一個，即係變咗係一個好似你普通人買樓咁。 普通人買樓咁啊。 係啊。 借基金，我借你嘅借你啲錢嚟買樓咯。或者个基金啊，唔知啦，呢样嘢睇下你先知道呢样嘢都， 即系必然都系识 嘅，系啦，系啦，有班人系真系读书嗰啲读坏书嗰班啊嘛，咪谂呢啲嘢咯。 咪同埋你养老金，你知唔知可以投资买铺都得噶？所以而家啲铺咪炒到咁贵咯。除咗嗰班移民嚟炒之外咧，其实好大程度都系养老金嗰班友嚟炒，因为铺嗰啲回报系高过楼，一般嚟讲。如果你嗰间铺系个 location OK 嘅， 系啊， 系啊。 係啊係啊。系啊系啊，咁啦、啊啊，其实我又觉得呢个系一个好似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啫喎，其实 系啊， 系咪？即系你鼓励呢样，唔系恶性循环啫嘛。其实你咁样，你其实嗱，你话啊，我攞养老金嚟，其实养老金你个用意就系咩？想我安稳，到时个社会安稳，我嘅老年生活安稳、啊。但系你咁样嚟到个社会更加动荡，而即系嚟到制造更多嘅社会问题出嚟，譬如话我哋炒到过热咁样，咁到你退休时，其实。 我覺得有啲人講得啱嘅一樣嘢，譬如你兩公婆，喂，你都知鬼佬好多離婚噶嘛，我攞曬啲養老金，兩個夾埋攞養老金嚟買屋，我離婚啦，咁點算啊？瞓街啊，老 係啊係啊係 啊，同埋你樓市一定升嘅，譬如我而家，譬如講我而家買咗間屋，譬如say 而家呢個樓市咁高你走啦，跟住我買咗間屋兩公婆，跟住幾年後樓市跌嗰陣點啊？我真係坐。 係啊係啊。你即係佢如果佢樓價真係跌咁一兩成，咁佢嗰個基金點咧？即係當時 唔係即係你嗱，譬如你自己住嘅，我覺得冇問題。你自己住嘅唔係你自己住，佢就俾你攞首期啊嘛，佢唔係俾你攞實買㗎、嗯。即係譬如我而家要唔夠 20%， 我攞少少出嚟。咁啊 ，Pauline Hanson、嗯、就話佢有個 suggestion 要擺翻啲錢落去，但係問題係你攞出嚟已經 reduce 咗個 balance， 你擺翻落去都已經係減少啦。 係啊，係啊，係啊，你嗰、那個嗰、那個即係現金帳面已經少咗咯，個息已經少咗，你啲錢攞咗去樓市度。 冇諗過離婚個問題，即係我見唔鬼佬咧好多離婚。 係、嗯。 咁你離婚點搞咧？咁啲錢點搞咧？如果佢跌咁樣，仲要倒貼 嘅。大家 share 嗰個 loss 咯，係嘛？因為只係咁。係 啊， 咁 你個養老金已經騰咗出嚟喎，你又 loss 喎，咁點搞啊？ 咁養老金你都頭先都講話。佢仲有個 saving 喺度噶嘛？個 saving 嗰度，即係個 saving 冇買咯，冇嘢噶。 唔係佢唔係 DIY 嘅，佢係一個一般。 一般養老金哦， 唔 係 DIY 嗰啲。 唔係 DIY 嗰啲啊，即係譬如我而家擺喺個 trustee 嗰啲咧，嗰啲咧 regular fund 咧。 哦哦，仲講樣。係 啊 係 啊， 唔 係講 DIY。 即 係 講即 係 嗰個。 我知。 即係嗰啲 super fund，super fund 就可以啦，去投資嗰 super fund 靈活性多啲，但係 DIY 嗰啲咧就係比較嚴格少少喎。 DIY 嗰啲，因為你有 audit， 其實你 DIY 係 啊，嚴啲嚴。 DIY 其實 佢有個 trustee 噶，其實 DIY 都要揾個 trustee 噶，有個 trustee 即係 係 批你去用錢噶嘛。我自己用有，我有。 你 access 多唔多啦？但係如果你譬如因為你要嗰啲 係啊，嗰期經營成本你唔好話十萬八萬咁啊，走字個 DIY， 你冇得即係近半秒，你都唔好做呢樣嘢。佢要有 audit 又有 accounting 咧，好多嘢，跟住你又要有個 trustee 嘅。 咪跟住政府成改例咯，之前咪話想收翻嗰啲人税啊嘛，即係譬如話人哋養老金只有超過幾係咪50萬現金定咩就要收翻佢哋 tax 咁樣。即係佢呢啲咧打橫嚟講啊嘛，真係會，即係因為 DIY 嗰啲佢啲例可以，即係佢咁樣嚟呃你錢咯。你 DIY 咁好多時啲 accounting 有啲咧真係跟得唔住，即係佢啲例改咗佢都，咁你又賴嘢㗎啦，係啊。 係啊，而家根本係而家。好多專業人其實唔係咁專業咯，即係嗱，上次講我哋講嘅 immigration 啲例都成日一年一年咁改噶，嗰啲係改啲咩嚇啊，啲例都會改噶，啲費用都 拗嘅又話， 啲 immigration 真係唔知噶都， 咪可以移又成嗰啲嘅，我咪話移民局啲例可以隨時改喎，佢即係好似之前做啲人做， 一年改幾次？ 之前啲人做投資移民咁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咁，有啲友仔咧就諗住咪話，即係廿二三十萬做生意批嘅，到佢哋臨申請 PR 嗰陣咧，移民局改例嘛，要審查公司資產。哦，點知佢嚿錢攞曬嚟做生意，都冇錢買資產咪？係啊，移民局可以隨時改㗎呢啲，係啊，即係佢而家就呢個例啫。啲人真係我都唔明。 啱嘅，佢啲移民條例佢真係保障國家嗰個利益㗎嘛。咁佢要跟嗰個社會轉變。情況嚟到料改嘅咯，咁所以咪頭先好似上集你講過，咪話嗰個移民嗰個對嗰個政治庇護政策會唔會跟住突然間香港有班人湧嚟之後，佢即刻要改咧？呢樣其實我有興趣，好有興趣，好有興趣。其實香港人真係過嚟試試㗎，應該 係啊， 我覺得會成功咯。 想講下又講遠， 係啊，講翻下，唔好走翻教路，係繼續向前講咩啊？ 頭先講緊樓嗰邊，咁咧就 係喎、哦。你講喂，講開話攞人攞啲公積金嚟買樓，咁跟住啲錢抌曬落個樓市度，個樓市點影響咧？有咩影響咧？ 咪就話啲樓會狂升嘅。而家樓市點？喂，其實而家澳洲你知唔知？原來喺全世界已經係即係第二有個 research 話係第二 unaffordable 喎，即係佢攞五個國家嚟比較嘅。咁咧就包括呢、這個紐西蘭啦、澳洲啦、英國啦、美國啦，同埋仲有一個國家。 嗯， 係。咁係咯，即係攞咗幾個國家。 應該最 unaffordable 都係香港啦。 诶，佢唔系攞香港啊，佢唔系攞香港，佢系攞几个先进嘅国家嚟。 我知道，我先进国家，但其实实际嚟讲系香港啊，真系真系吓。 系啊，香港真系系啦，高波。 系咯，即系等于话香港咪最近就新闻话啦，吓你冇两千万，你都唔好谂住栋房啊，咁样系咪？有冇两千尺嘅楼啊？唔系两千万，两千尺嘅楼，你都唔好谂住娶老婆。 纽西兰、加拿大、澳洲、英国、加拿大同埋国家嚟比，个以个人工水平。 喂，而家其实澳系啊，其实嗱，澳洲成日都话有班人话长话，哎呀个楼市冧啊冧啊冧，喂都长咗几年咯，都仲系冇冧，嗰个成 条。其实好老实讲，你楼 咁啊点睇咧？ 楼市你唔应该净系睇一个叫嘅 market， 其实澳洲嚟讲，你同香港啦，佢有几个 market 噶嘛，第一个就系 house market 啦，即系独立屋啦，第二个就系你 townhouse 嘅 market 啦，即系有啲要得屋，但系要交管理费嘅屋啦嘛，咁仲有一个 market 就系 apartment 嘅 market， 即系其实好多人一讲楼市就即系佢哋谂唔到系有三种，即系澳洲基本上你 house, 但系而家即系最劲嘅就系 apartment 啦。其次嘅 townhouse 又喺度， 但系咁讲，佢搬系起得多嘅，但系个升幅最大系 house market。 因为 house 始终人哋中意觉得 house 有个地啊嘛，即系你系真系有笪地啊嘛，咁系嗰度值钱啊嘛， 喺块地值钱咯，系啊系啊。因 为你同买间 unit， 买 unit 块地唔系你啊嘛， 系咯。咁就讲开啲楼咧，喂，真系新楼咧越起越差喎，点样发觉咧？ 所在跟住咪又系吹我哋嘅即系中国风咯，咁嚟中国啊，跟住而家有好多设计同埋 developer 啦，好多系中国嘅。 系啊，喂，最近系咪话有个 咁咪将中国嘅特色搬入嚟咯，将个中国特色咪搬入嚟嚟我哋嗰个楼市度咯。 最近系咪有个调查咧？有 Melbourne 有99% 嘅新楼合规格 啊？唔合规格系啊，合规格嘅其实系，其实我见喺悉尼好多楼都唔合规格，即系我就怀疑点解可以通過到咧？譬如有啲大廈得超過四廿幾伙，17层樓高，但係得一台閘嘅，一台電梯。咁其實呢個係好唔安全嘅設計咯，即係或者都唔合一個日常用途嘅設計，但係竟然又可以 咁都通過。 通过咯 ，lift 系一个问题啦，但我觉得最重要系嗰个住屋个安全嗰个用料嘅问题。你唔觉得而家嗰啲系坑坑声？以前系真系用砖用水嚟起噶嘛啲楼？ 豆腐楼、豆腐渣楼咯。 而家全部纸牌屋嚟嘅嗰啲系 已经系我哋即系入口到澳洲噶啦，即系中国式嗰种中国特色嗰种建设咧，而家已经澳洲有啦。譬如话啲豆腐渣嘅楼咁，其实而家啲新楼都系喎，真系。佢咪又有啲就系嗰啲料真系差到不得了噶。但我就唔明点解澳洲系可以去即系可以审批啲楼咧？ 我听嗰啲 local 嗰啲咧讲翻我听做，佢话总之而家个例就系话你入到去住冇 immediate danger 咧，佢就批入。 冇 immediate， 喂新楼间冇 immediate， 即系通常唔系。hidden 噶嘛 ，hidden 喺度噶嘛。 佢 hidden 佢唔理噶，总之喺冇 immediate danger， 即系话你入去住系 OK 嘅。你而家去住 OK 又得噶啦。 哦，即系一年后卜卦仲关我事啦咩？嗱，其实又系而家嗱啲新楼嚟讲咧，平时啲新楼嚟讲咧，佢即系都叫有个保养期嘅，有一年咯。即系嗰个 developer 嗰一年之内嗰啲佢维修啊乜咁啦，佢近一年到咧，佢就要你啲业主签。即係簽收交，即係你收妥㗎啦，間屋正式交俾你有冇保事啦。咁一年後之後嗰啲收養嗰啲保養咧，就你自己揾公司自己俾啦，自己就喺立法法庭跟住請人幫你俾，跟住佢通常 developer 咧就會你哋唔夠專業，佢就會通常會話幫你我幫你研究三間電梯公司或者三間倒垃圾公司，咁或者我就建議邊間最好，咁就介紹俾你。如果你啲立法法庭唔識啊，信曬 developer 佢咪嗰揀咯，揀一個佢最高回應嗰個咯。 但係問題係而家嗰啲刷頭連啊，佢夾埋個 developer 好多間都係咁嘅。跟住咧，嗰啲 community shutter 咧好麻煩，即係譬如你一個development 有幾棟咩 A 到 Z block，即係如果你 A block 贊成咧，唔係全部人贊成，你踢佢。 係啊，我知。好似三年啊嘛，嗱我啱呢排就幫緊人成立一個業主立案法庭，咁我就幫佢搞緊，咁啊做緊，咁所以我呢排我都留意一下啲咯。咁跟住我就去參觀啲人下啲樓咯，哇！嗰啲樓真係豆腐渣喎。喂，佢即係望好靚，但係嗰啲新樓全新樓咧，因為佢真係一個好準期㗎，好準時㗎，即係校咗時間就係咁，一過咗一年咧。 就開始甩嘅啲嘢開始跌落嚟噶啦。 喂，好假嗰啲水喉咧，我以前住嗰間咧，跟住嗰啲水喉好，嗰一年之後咧就開始鬆。 诶、欸，我咪试过有个客咪咯，佢个租客嚟嘅。嗱，佢最近我就系、是、就唔系我做嘅，但系我有啲其他啲朋友啊，即系听其他啲律师周周嘅个案就系、是，冲紧凉嗰啲花洒体上边嗰啲咧，即系佢系可以插，即系可以用手揸又可以插翻落嗰种咧，好大个，即系好靓啦，咁啊好即系好似好靓咁样啦。 又懒系咁啊，冲紧凉甩水噶嘛啲， 甩咗嘣成个即系成个墙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座甩咗，卜成个咧卜落个头度，卜到淤咗肿咗。咁咪跟住佢走去告個業主咯，告業主告咯，即係佢而家就係唔知啦，即係我知有呢、這個要求啦，咁咪告咯。 租客就成日得賠租客你個 租客 租。如果係個租客嘅話，因為你嗰個業主買 landlord 補貼。 係啊係啊，佢咪要佢租要求嗰個賠償咯。係 啊，如果你租就有，但係業主我就真係唔知道。即係 佢租客嚟，佢租客就係 租客有嘅租客呢啲，你可以告佢 landlord 補貼。 我業主一定要賠，租一定要賠嚇。咁啊，業主就跟住點？佢如果通常佢都唔會告翻嗰個業主。佢就同攞 延續嘅啫。 咁 landlord protection 嗰樣啦，我之前講嗰種原則啦，跟住就好多問題啦，同埋見已經嗰啲你啲牆咪好多啲掛嘢啊、掛鈎啊、廁所入邊有啲掛咯，買毛巾嗰啲咧，一年後咧，嘣甩出嚟嘅已經。應該上，其實因為佢嗰啲入邊啲房咧，佢真係用啲空心板啊，唔係話謝渣板，仲係空心謝渣板啊。因为佢变咗可以隔少少星嘛，多两块咁样吓，佢一块黐埋隔唔到星，佢黐两块中间隔。 你知唔知我见过啲咧楼，因为佢唔知佢起得唔好咩啦，个窗入啊，跟住嗰啲板开始剥落。 系啊，同埋啲洗手间就做得好差嘅。你冲咗一年凉，冲咗一年凉到咧，咁啲水可以渗出厅啊。因为佢系嗰啲用啲嗰啲就算嗰啲浴室嗰啲墙壁咧，都系用啲谢渣板做嘅啫。 系啊，我以前 佢防水工程做得一年到自己甩嘅啦，啲抹巾咧嗰啲水咪开始流出法厅咯。 我已经俾咗几百蚊澳顶。 好啦吓， 听个电，即系佢因为佢想漏出啊嘛，我整咗几次佢都漏咯，整啊，佢因为用 咁啊影响 chipboard 整咧，唔到水啊，佢唔系啊嘛， 系啊。 系啊， 佢用得耐，佢就同埋因為個 chipboard 咧，佢話，咁你唔可以整一啲房間房嘅，因為 chipboard 佢嗰個穩定性唔穩定，其實佢會喐嘅，佢會喐嗰時佢嗰個黏貼性就唔夠咧，佢一年到咧，佢其實係會嗰啲黏貼膜，因為長期震動，嗰啲木板係會震動嘅，其實你唔覺就其實會喐動嘅。唔同磚頭真係實實在在喺度， 呢 啲板咧其實會喐動嘅， 你知啦，磚會係啦， 係啊，同埋佢嗰啲板咧，佢耐耐地就算你鋪。咁我再鋪膜啦，嗰啲鋪膜咧，一年有佢又震甩噶啦，就會甩嘅。咁其實你而家去要新嗰啲牆咧，你實但係拍拍咧，其實拍得甩嘅，拍得甩嗰啲門嗰啲牆係。 咪一來佢喐， 你仲有一樣嘢， 一來佢喐，係啊，二來咧佢係唔磚咁，你黐住啲防水嘢，佢唔會甩嘅。即係 可能佢嗰種物料嗰種纖維嗰個特性本身啦。 係啊，即係好似你黐啲嘢喺個板上會甩出。 係佢唔耐咯，即係好快就會甩出嚟咯。可能佢嗰種物料嗰個。 唔識防水嗰啲嘢。 那個物質嗰個特性係咁樣囉。咁啊係啦，咁仲有我仲發覺有啲咩天王，因為而家就屋企人而家住宅好多都唔用靚拉咁樣囉。咁我發覺有一兩個即係啲我啲人下得佢自己就去申請電話線啦。咁啲電話公司幫我去裝咗線，咁試過點解駁極都唔通嘅。咁電話公司試過喔、那個電話線係其實著咗啦，去即係要去大廈底下咪有個嗰啲機樓咪都 OK。係啦，但 exchange 係有條線咧，就大頭經上去你間屋裝你嗰個窩嗰個 jacket 嗰度噶嘛。咁又其實冇，你發覺先至，因為啲人佢諗住你係好多人係而家唔用嗰啲電線噶啦，揸手機電話啊咁。咁咪就係啲人裝 internet 嗰時咪發現到咯，就發現我點解裝唔到咁？我哋嗰啲 TPG 啊， 搞笑喎！你知唔知咧？有啲大廈咧，係冇天。 系咩？ 系啊，新嗰啲你要自己装私人 天线，好平嘅啫喎，一装一支滴公众天线，装几百蚊已经成座大厦收晒噶。 佢个发展商唔抱歪俾你，佢谂起你啲人睇电视。 嗱其实嚟讲，我又谂到，佢啲天线唔贵噶啦，嗱天线其实天线系几百蚊唔好贵啫，但系个 installation 贵啊嘛，跟住逐层同你拉线来转窿啊，摆落，系啊，系嗰度先贵啫嘛，啲人工装噶嘛。 我见过有啲大厦冇天窿嘅。 系啊，个天线即系有啲话咗，我知天线几贵啊。天線唔係好貴啊，那個 installation 嗰個 labor 貴啊嘛。 係啊，係啊。跟住有啲人咪話咯，個發展商冇話包天線㗎。 啊、真係冇喎，冇話有電視睇嘅，冇話、 啊、 有包包邊個邊，係我都好少見話有包有電視睇嘅喎。 係啊，冇噶嘛，我見過有啲新樓係咁咯，好搞笑，好天使。 咁、啊、自己上咩咯？又咁最後點講先得？用 internet 上咯，上 internet 電視咯，或者上自己買支室內天線咯。係 啊， 係咪？咁啊，唉，真係而家啲樓真係豆腐渣。喂，仲有喎，而家建議一啲唔講地，頭先我哋講翻啲所謂啲大廈啦。咁啊，但係當然偷工減料。咁啊，話幾時你係嗰個主筋發都由天就會跌落嚟咯。咁啊，沖涼俾發曬波，呢啲經常發生呢個指定動作㗎啦。我話你，如果你住啲新大廈嚟講咧， 燈個燈跌嚇，我都聽過。 係啊，唔奇，即係啲料係好渣。但最先見咧，就會見咧呢個啲掛門咧掛下人皮啲掛咪啲掛，人條毛巾跌咗落嚟，成個跟住又到嗰個成個架跌落嚟嘅。咁而家除咗大廈之外咧，喂，我而家發覺而家起，你頭先講話有啲地咧係起嗰啲 townhouse 啦，所謂 townhouse 啦。因為而家發覺咧，好多人咧就啲人買大資產咧，買兩間大少少地，可能得兩間屋嘅啫，佢拆咗咗咧就起翻六個或者八個單位嘅，叫做細啲嘅 townhouse 咁咯。咁我發覺啲 townhouse 嚟講咧，喂，第一層用磚㗎，但係樓上已經係木屋嚟㗎咯。即係用木板砌嘅， 依家啲中型鋪啊，全部用木板砌啊，我都見過啊，布紙牌屋我都見過啊，樓上樓下紙牌， 佢仲埋嗰啲，仲係喂木牌都仲木嗰啲木牌都有分 quality 嘅，佢啲嘢真係好 cheap 嗰啲嚟，真係。 就係打風， 真 係 我 啊，吹冧嗰啲咯。 即係我，即係你話兩如果兩公婆喺入邊發嬲咧，一拳打落去咧，真係穿嗰度，可以打穿牆。 你穿牆唔緊要啊，你唔好震到隔離先得㗎。你都知嗰啲 townhouse 佢长黐长噶嘛，可能你打穿会去咗隔篱咯。 系咯，但系啲人又会去买嘅，真系。 咁你买楼花你唔知噶，你睇地点知个。 咁啊系，系啊，佢系佢有晒有糖晒夫，你唔知噶，你以为系砖墙嚟噶嘛？其实唔系。同埋有时你转嘢嗰时你系知嘅，你转嘢嗰时知噶啦，因为你点解 嗰时转 嘢， 点解转 嘢冇办法因為後面是真 的。我屋企有啲有啲部分，即係我呢間屋雖然比較舊啲，但佢有啲部分係白。跟住咧，原來裝修嗰時好，即係譬如你 chipboard 嗰啲咧，你裝修嗰時好麻煩。 地粒嚟攞。 譬如你而家黐嗰啲落去啦，譬如你而家儲佢 chipboard 話咧，到你磚舊嗰啲門咧，你唔可以成日搣翻啲磚出嚟嗰啲。 咁點搣啊？ 你要 即係成塊板 出嚟㗎，係啊。喂，但我唔明嗰啲紙板屋點解啊？點解咧？因為我呢度就係點講？我呢度係唔黐人哋咧，咁我可以成塊解出嚟。嗰、那個人幫我換，幫我整個人咧，佢話解出嚟好貴喎，佢就咁幫我睇。但你冇可能永遠喺上面貼上。 係啊，咁譬如話真係我隔離黐住隔離個單位，咁我想喺埲牆做嘢，咁點咧？咁咪影響埋隔離咯。 係會影響到人。 作嘢即係作穿，作咗個隔離嘅喎。 真係會啊！嗰啲紙板屋係啊，同埋我都唔明佢點樣嗰啲皮啲我或者我，就算你黐牆紙，咁你戒你未必覺得甩，可能你要成塊戒出嚟，我都唔知點整啦。 嗯嗯，係 啊，因為 你 牆紙你平滑 㗎嘛，過幾年就會好多啲咁嘅問題出現啦。即係而家仲係叫做新樓咯。一年係一年過咗啦嘛，過咗保養期啦嘛，過咗保養期啦嘛，係咪？ 係啊，好多人知。 咁你最多咪之後你咪用。如果你有 owner 有 company 你到時咪又可以民事訴訟告嘅，追究責任嘅，你使幾多錢啫？係咪又使幾多錢啦？係咪？ 你都知澳洲啲人唔係好中意 DIY 嘅，即係奉勸啲人，如果嚟奉勸啲聽眾，如果你屋企想整嘢咧，最好你問清，你 DIY 之前問清楚，譬如你想戒，即係割啲嘢出嚟咧，會唔會影響到啲 structure？ 因為而家啲新樓實在太渣，分分鐘可能你唔可以就咁黐或上去，或者你就咁改某啲部分，可能要成塊剝出嚟咯。 系啊，但口钉都唔系咁建议你哋啊，即系你唔知会点样样。 系啊， 即系可能会凹咗嗰个，你揼个钉跟住凹咗。 系喎，嗰啲 chipboard 唔系墙嚟噶喎，你揼个钉会唔会揼爆咧？ 咁而家怪嘢就好成日揼钉嘅，而家就系建议你用嗰啲 3M 嗰啲算 啦。嗰啲系啦，自己贴落去咯。佢而家话，唔好打钉咁，打钉。 但系你有啲重嘢，你一定要揼钉噶。 系啊，重嗰啲系啊。咁咪都頂得一陣嘅，可能半年後先跌落嚟嘅咁樣。 喂，但係你諗落嚟咯。你個 chipboard 你本身唔夠立個釘落去，你揼爆佢，佢陣間成塊會唔會拉出嚟？ 有咁嘅可能咯。 你大張相，你都知啲人見張相好大張。 咁啊，而家千祈唔好掛床頭添啊，大佬瞓覺剝落嚟咯。因為而家洗緊咩落洗頭都剝咗嚟咗，真啊！ 喂，真係唔出奇喎。 嗰啲佢靚啊嘛，啲要大大個嗰啲花灑啲落雨咁，好似剝咗嚟咯，咪剝咗嚟咯。 你講得啱喎，即係結婚所以唔好擺喺床度嘅。 系啊，即系就粉粉烂掉卜咗落嚟咁啊，依家唔稳阵啊， 嗰啲吹或者咩成卜咗落嚟 咁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或者隔篱你隔篱屋嗰个单位张床震大啲都可能会跌落嚟咯， 系啊，成张画跌落嚟咁啊死啊大佬，嗰啲你都知几大张， 系啊，唔系最惨就而家我就即系觉得恐怖就系、是、啲。都话啲 house 都系咁起法，都用咁嘅料嚟起到，真 系 好。 但 系问题 系，如果你真系独立屋嘅话，你自己可以拣嘛。但系你摊 house 点样拣啊？ 冇啊，佢亦都系个发展商帮你起晒嘅，即系慢慢，即系好似呢啲摊 house 或者啲 villa 嗰啲咪咯，一个发展商起晒噶嘛。吓咁佢帮 你 拣晒 材料噶嘛。你 villa 冇睇摊 house 先咯。 摊 house 摊 house 好赚啲咯，系咯。 因为佢你可以起细啲，同埋而家好啲新嘅摊 house， 知唔知个车个停车场好似啲 unit 咁样喺晒个地。 系啊，张实佢要留翻上面啲位啊嘛。 留翻上面啲位嚟起屋系啊。 系啊，佢啲车摆晒落地底下嗰度。 哇，好细喎！我隔篱迟啲 develop 做摊 house， 我睇嗰啲积咧，哇，黐线个厅得。 咁细啊！ 系啊， 咁咪今日先睇过话，又开始澳洲即系有啲好 cubic 叫 cubic 好车，cubic 即系好细嘅屋咯，即系其实即系相等于香港嘅名字叫做咩劏房嘛？呢度叫 cubic， 呢度点劏都好过香港。 cubic apartment 啫嘛，好细噶嘛，即系好细间噶嘛。咁啊，细其点都大过香港啲嘅，大过香港啲嘅。咁啊， 系咯，我哋而家呢一节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或者我哋啊下个礼拜又想去睇下咩话题啊，咁啊再继续讲。 下个礼拜有我哋两个啦，咁样我哋真系要吓。 哦，下个礼拜得我哋两个。 唔知啊，唔知仲有冇仲、哦、有冇人翻嚟啦？咁如果冇，都我哋两个啦，我哋两个都口水多过茶噶啦，都系。OK。 好，今集就到呢度为止啦。好啦，拜拜。 OK， 拜拜。